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有四到五级的偏北风，阵风七级左右，提醒大家空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二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9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常遇春骑着马，双脚点蹬，马往前踢，来到阿林铁豹华的马前， 原来 把掌中枪一涮，对面，你叫什么名字？因何拦住我等的去路？阿林铁豹华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常遇春。一瞅常遇春帽插宫花，狮子陪红，不用问，这就是武状元常遇春。他得着报告了，哎呀，心说话，你们真命大呀，都没死。哼，该着我阿林铁豹花立首功一件，你们要死在我的垂下，或者被我生擒活拿，当今天子必有重赏。阿林铁豹花想在这块儿，把嘴角往下一搭了。嗯，要问我乃鱼皮国的殿下阿林铁豹花呀？哎，你是常遇春，跑不了了。别看你在乌客场出来，这卢沟桥你过不去，而往哪里走？抡起双锤奔六爷面门便打，常遇春也罚，罚可是罚，比别人还强得多，双手横枪往外招架，两个人真是打铁的出身，针对针，实对实的，乒乓乒乓乒乓，两匹战马来回盘桓，常遇春就感觉到力气上有点衰败了，偏赶这阿林铁豹花年纪也好，这家力量头也足，常遇春还真有点吃不住。常遇春一想，得了，36招走位上策呀，好汉不吃眼前亏，过了卢沟桥这是主要的。想着常遇春啪啪啪使了个盖顶三尖，二马一错蹬，常六爷一踹马的双蹬，这匹马跟飞了一样奔着卢沟桥，冲过去了，真像虎趟狼群一般。阿林铁豹花把马拨过来，哎，跑来一个，还有心追常遇春。又怕这些橘子们跑过去，一想一个也算不了什么，你就过了我这道卡子，还有埋伏，你也跑不过去。想到这，他没追，把马又拨回来。哎，你们打算怎么办？ 湖的海一看，得了，我趁热打铁，我也过去得了。老胡想到这，双脚点灯，来在阿林铁爆花的马前。这个人多子都这么乐观，把脖一梗梗，大肚子一舔，哎，认得我吗？阿林铁爆花看看不认识，你是什么人？嘿，我有名有姓啊，家住安徽省人，姓祖叫宗。哦，你是祖宗？不，啪呀！阿林铁爆花也懂汉语，一听这小子骂人可够狠的啊！好小子，你活腻歪！双手摆人面赤铜锤，奔老胡是流星赶月便砸。别看胡德海能力不行，坏道多。老胡一拨马躲过去，哎，等等等，白话什么呢？就你这破锤能赢得了我吗？你听我说啊，做大将的得会摆阵，某家摆一座大阵，叫你开开眼。阿林铁爆花一听摆阵，哦，你摆什么阵？嘿嘿，我摆个阵叫你看看，你要能猜出来，我不但下马投降，我后边这些人都听，都下马投降。你要不认识这座大阵，小子，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爷爷跟你拼了。拿你摆一摆，我看看。胡德海在马上拿铁枪，这马一转圈在地下，干什么呢？画了个大圆圈，足有三间房子大小，在这圆圈的边上画了个坝。再看胡德海的马侧着往前走，枪在地拖着，这坝是越画越长，按现在米数说都画出30米去了。阿林铁爆花擎着双锤瞪眼看着，哎，这是什么阵？我怎么不明白？胡大海说，你不明白，这叫逃跑阵。再见，说个再见，把马一拨，再看这匹马心里就爆掉，冲过卢沟桥跑了，把个阿林铁爆花气的，哎，我上了当了。他有心追胡德海，又怕那些人跑了，忍气吞声，心里话，这回这些人说话我不能相信，说什么我也是打呀。三次拨转马头，用大锤一指，你们怎么办？橘子们一看有能力的都过去了，我们怎么办？咱书说简短，第三个玉面霸王郭英郭世俊，第四个双高大将吴殿章、汤和邓玉啊，都过去了，就剩下四爷朱元璋啊。朱元璋一看，我们这些弟兄都在卢沟桥通过，我怎么办？要讲能为来讲，我是稀松平常二位还呢，但是我不能不过去。朱四爷刚要催马过去，突然就听阿林铁爆花说，你们听着，本王有个要求，乱石山磕头的哥七个里边有一个人叫朱元璋，我说朱元璋在这儿没，你只要死了，别的人我全放过去，你要不死，我是杀死你们一个不留。朱元璋来没？朱四爷一听呀，点到我头上了，难道说我还在人群里待着吗？哎，只要我死了，可能把这些人给放过去也是好事啊。朱四爷那个人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红脸汉子，能叫人家指鼻子拽自己吗？ 心说死能有什么关系？他刚要催马出来，你说多巧啊！在举子当中有一个人，今年28岁，姓朱，叫朱彦章，就跟朱元璋差一个字儿。这朱彦章也是对元朝廷不满的，曾经带着哥们弟兄磕头拜把子，立志推倒大元。但这个小伙子有虎虎腾腾的毛病，你倒仔细听听，他听阿林铁巴花这一喊，认为是叫自己呢。就见小伙子脑筋一蹦，牙关一咬，催马鸣枪是赶奔阿林铁巴花。等马打着对头，就见朱彦章把眼一瞪，呆，你不是叫我吗？朱彦章来了。这阿林铁爆花是鱼皮果的人，汉语会说是会说，对于一些字他咬不那么清楚。朱元璋、朱彦章，这玩意儿叫快了差不多少。他一看这个年纪这个岁数，心里暗自高兴。哦，等想的时候，他把大锤一分，哎，你算跑不了了，抡锤就砸。这小伙子朱彦章横枪招架，二人就站在一处。要说实在的，朱彦章这两下怎么能敌住阿林铁爆花呢？也就5-6个回合呀，就见阿林铁爆花把大锤一卷，啪，这一锤把朱彦章就打死在马下。朱彦章这一死，哎呀，朱元璋心中暗自思想，这不是替死鬼呀吗？哎，我们俩就是一字之差，叫白了差不多少。正在这时候，就见橘子没有人说话。都督，你要的那姓朱的已经死了，你不说了吗？他死了就把我们放过去，高抬贵手把我们饶了吧，今后我们不反对朝廷了。这叫败类哪儿都有，就有这么一种不要脸的人。阿林铁爆花把眼睛一瞪，什么？把你们饶了？你怎么想了的？一个也过不去。有的橘子可真急了，哥哥兄弟啊，你在他面前说好话顶个屁，现在就得拼了命了，打吧打。哎呦，大伙把眼珠子一瞪，这2000余人哇一声就闯过卢沟桥。想闯闯得过去吗？就见人家乱箭齐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封锁的十分严密啊。阿林铁爆花把双锤抡开，打死了无数的人，冲不过去，人们又撤回来了，白白扔下20-30具尸体，这怎么办？正在大家走投无路的时候，哎，这事儿巧了，顺着卢沟桥的河边树林附近出了一头小毛驴。哎，这小毛驴粉鼻子粉眼跟青缎一样，毛梢是锃明瓦亮，鞍颤交环都是黄铜的，擦得挺亮。在驴背上坐着个不高的小老头，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土黄布的袍子。这小老头长得奔着头，窝口眼，鹰鼻子，带个尖，直面着的牙，薄嘴片，哎，罗圈腿，还有点烂眼圈。你别看这人长得其貌不扬，这乃是一位世外的高人呢、啊。这个老者双脚点蹬，小驴走得非常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来的这位老者是谁呢？这老头可不简单，姓吴叫吴真，有个外号叫同背猿猴。在咱们明英烈这套书上有几位著名的绿林英雄好汉，他就是其中的一个。要讲究同背猿猴老头子吴真，一共亲师兄弟四个人，还有个大师兄叫王爱云，二师兄叫唐云，三师兄叫颜荣，他是老四。吴真一辈子闯荡江湖，专管世上不平的事儿，什么扎赃官、除恶霸、救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替天行道、除霸安良。他呢，在30多岁的时候，还当过一任小武官。后来吴真发现，国政日非，这元朝的天下一天不如一天，老百姓过不下去啊，怨声载道，是怨气冲天。老头也不爱听也不爱看，最后一赌气辞官不做，回归原籍，到了京西长辛店。他还有个兄弟叫吴良，因为这吴良个儿大，双背一晃有千斤之力，老头挺喜欢兄的，把全部的精力就集中到兄弟身上，传授的刀枪棍棒各种能为。现在把兄弟拉不成人了，吴良在这个燕京城开了个双翼镖局，当了镖师，吴真肩头的负担就更没有了，就在家里弄了2间房，闭门一忍，不问世事。说这话也就是前些天的事儿。老头吴真正在屋坐着，门上人向他报告说，有位故友叫刘伯温要求见。谁？刘伯温？又把吴真给乐的。谁不知道刘伯温是当世的活神仙呢？两个人早就认识。吴真赶紧把刘伯温刘先生接进来，两个人握手言欢，高兴得不得了。刘伯温呢，就在这住了几天，两个人开始密谈。一开始刘伯温就问他，老人家，哈哈哈哈，你这么大的能为，不为国家出力报效，就在家中这么一忍，你于心何安呢？你忘了这么几句话吗？学会文武艺，祸卖帝王家。你这么大的能耐，什么也不干，就在家这么一忍，与草木同朽，岂不耻乎？刘伯温这一句话正好像一把尖刀扎到吴真的心上。吴真一难过呀，哎，刘先生，这是跟您讲，我不愿意这么办。人生天地之间，不能做一番事业，就这么吃饱了喝足了等死，我不乐意这么办。可是现在跟您说，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元顺帝昏君无道，贪官污吏遍于天下，老百姓民不聊生，像这种世道，我总有天大的本领也施展不出去，你说我保谁呢？因此我忍气吞声，闭门思过，干脆在家一待就得了。 刘伯温闻听就笑了，老侠客此言差矣，是元顺帝是无道，但是不保他难道就保不了别人吗？你看一看，据贫道所知，元朝的气数已经不长了，哈哈哈，元朝当灭，明主当兴啊，乱世之中出英雄，大丈夫正是创业之时啊，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老英雄你还是另保明主才是。哦，吴真一听被眼睛就睁大了，先生您是活神仙，没有您不知道的事儿。那么请问天下谁是未来的明主，您说我保谁呢？那你看我看，哎，都是碌碌之辈，不值得一保啊。咱比个例子说吧，苏州的张士诚，我听说张士诚手下有王氏三白、吕家六旅，兵精粮足，这个人可不善，不善是不善，我听说此人目光短浅，不是创业的人，我不打算保。咱们再举个例子说，南汉王的陈友谅，这个陈友谅外君子内小人，心胸狭窄，不能容物，怎么能跟他共事呢？哎，这么跟您说吧，这十八家王子挨个我都想过，没有一个我看得上的。先生您看保谁合适呢？我就听您这句话。老英雄，既然您问到这儿，我提一个人，这个人家住安徽省亳州的人，你听说过没？有个乱石山七雄结拜，一共是七个人，老大叫双钩将武殿章，老二叫胡德海，老三汤和，老四叫朱元璋，老五叫邓玉，老六叫常遇春，老七叫玉面霸王郭英。这哥几个磕头的时候是贫道给主的盟，当然了，他们哥几个各有千秋，据贫道我观看，要能创业者非老四朱元璋不可。别看这人出身低贱，没念过多少书，家里很贫苦，但是此人胸怀锦绣，富有良谋啊，善会用人。如果保了朱元璋，将来把袁达的推倒了，老侠客，上你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老百姓，你这武艺就没白学呀。哦，同被猿猴一愣，朱元璋，哎，我还真听说过这个人，听说过吧？最好你跟朱元璋，你们两个人同心协力，共抗大元，不知老侠客意下如何？妥了！吴真把大腿一拍呀，刘先生说话，我太相信了，咱们一言为定，就这么办。不过吴真又愣了，先生，我上哪里去找这个朱元璋？我听说当年袁达子火焚陆庄，把他们哥几个给冲散了，是死是活我还不清楚，我哪去找去呢？我梁佛，你听我讲来。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